为你我受冷风吹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。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请记得我的美，请记得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多少次无言 Yeah. 是计较公平不公平。 Call